人的岁月回忆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承载的工具，可以是声音，亦都可以是气味。大家有没有试过因为一首年代久远而熟悉的曲调打开了记忆之门？人生音乐可以是个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刘世良，城寨有乐。 茫茫途路，沙灰灰，雪素素，白白野草，深深思，细细看，共觅成塘看好。戈壁滩沙丘间，亭亭寒风，边关中夜照里，盈盈松土，找心跟我与你，共觅面前大道。湖畔上前路，同携寻正道，愿共你同去踏开新丝路，叫同行万里人迈步，莫怕恶风高，我相信同行万里途，合力自会行对路。凭着龙泉下的勇坚实力，令我遥远中国苍山隐隐，茫茫途路，沙灰灰，雪素素，白白野草，深深思，细细看，共觅盛唐看好。戈壁滩沙丘间，亭亭寒风，边关中夜照里，盈盈松土，找心跟我与你，共觅面前大道。 各位大家好，又是星期六城寨有乐的时间。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就是揀来的就是喜多郎的作品。 咁咧，以前我播过嘅咧就系呢个纯音乐嘅版本，咁今次咧就系由罗文唱出嘅，填咗呢个广东话嘅歌词，就系、呢个《穷途万里人》。咁就相信一听嗰个 intro， 大家都会记得嗰首歌啦，就系、呢个 NHK 嘅呢个关于丝绸之路嘅纪录片嘅一个配乐。咁就可以咁讲，亦都系咧喜多郎嘅音乐就带起咗呢个纪录片，而咧形成啊当时嘅叫做。未有一帶一路呢個名字之前嘅一帶一路熱潮，就係呢個八十年代香港人去絲綢之路嘅旅行熱潮。咁今集咧，我哋主要就係講下呢啲旅行嘅音樂。咁呢一首歌《同途萬里人》咧，都係講呢、這個即係、去到關外出咗嘉峪關之後，去到戈壁灘啊、沙漠啊等等呢啲中亞地區咧所見到嘅風景啊咁樣。咁咧就亦都係講下當時嘅旅途嘅艱辛。咁呢首歌咧，我覺得歌詞係填得好好嘅，因為咧就用咗好多疊字，唱出嚟嗰陣時咧，亦都係配合到呢個音樂嘅意境。譬如一開始，天蒼蒼，山隱隱，茫茫途路，沙灰灰，雪素素，白白野草，深深思，細細看，共覓盛唐漢號。咁我覺得係個意境係相當之好。呢一首歌咧，亦都係咧，因為我今次咧，啱啱上個禮拜咧。就離開香港去咗呢個日本嘅四國，咁咧就去拍一段嘅關於呢個空海大師弘法嘅路途啊，叫做《遍路》嘅一個紀錄片。咁啊，旅途上咧，我都經常會諗起呢、喜多郎呢首歌嘅。其實點解咧？就是、因為咧，喜多郎亦都係阿鄺永宣同我一個好中意嘅。一個日本的作曲家啦，亦都係 New Age Music 嘅一個亞洲嘅代表啦。咁咧，亦都係因為咧喺呢個九一一之後咧，喜多郎咧係徒步咧行咗呢個四國一個圈，咁咧就係咧收錄咗每一間寺院嘅鐘聲，用嗰個敲鐘嘅聲音啊，咁咧就係作咗咧一個叫做《空海》嘅一隻概念嘅唱片。咁除咗係紀念呢個空海弘法之路之外咧，亦都係當時嘅 NHK 嘅一套紀錄片嘅配樂。咁亦都係咧為咗呢個九一一之後嘅呢、世界和平而去祈福嘅。咁都同我今次去四國呢一個遍路行咧有啲關係。咁所以咧就喺今日嘅節目裏邊咧，一開始嗰陣時咧就揀嚟呢個香港人比較熟悉嘅呢一首，即係呢個絲綢之路。咁而呢、喜多郎的音樂咧，雖然很多是用呢個電子合成器去做啦，即係電子音樂嚟啦。咁就，但佢又將好多嘅中亞嘅音樂元素擺落去，其實咁包括係敲擊樂啦、鼓聲啦。鼓聲有多種類嘅，其實有一次我去到呢個新疆嘅吐魯番咧，咁喺個市集裏邊咧就賣樂器。咁咧，我就喺一間鋪頭裏邊咧，就企喺度睇好耐。原來咧，就算係手鼓啊，即係扁嘅，用隻手嚟拍嗰啲鼓咧，即係佢都有大大小小好多個種類。咁而呢個弦樂咧，亦都係有唔同嘅呢個樂器添。咁我相信弦樂咧係唔係中國華夏地區嘅樂器嚟嘅？咁你喺孔子年代嗰啲嘅音樂就都係偏鐘啊，即係呢個敲擊樂，鐘聲就係啦。咁而呢個弦樂咧，就係由中亞啦嗰邊傳入嚟。鼓我覺得亦都係。咁琵琶更加明顯啦，喺絲綢之路呢個熱潮裏邊最流行嗰年代咧，就有個大型嘅歌舞劇叫《敦煌》推出。咁裏邊咧就係根據喺呢個敦煌石窟裏邊嘅飛天嘅造型啊。咁飛天，如果我理解冇錯，應該就係佛教裏邊嘅 Apsara， 即係負責跳舞嘅天女。咁而佢哋咧就係有一個最出名嘅動作，就係反彈琵琶，將個琵琶擺喺背脊裏邊彈，造型相當突出。咁就喜多郎嘅音樂同埋呢一首嘅《絲綢之路》咧，同埋呢個紀錄片咧，係開拓咗我哋後生啊僆仔嗰陣時咧對旅行嘅一種向往。嗱，好多人話細個睇呢個台灣作家三毛寫嘅《撒哈拉的故事》啊，《雨季不再來》等等呢啲。就向往去流浪啦，但系我哋八十年代成長嘅年青人咧，去旅行嗰個嘅想像， 其實不是來自那些什麼朱維德啊、建文會社啊那些廣告啊那些，反而是來自 NHK 這套的《絲綢之路》紀錄片，因為拍攝鏡頭很優美，亦都係咧同我哋認識嘅所謂華夏文化好唔同。華夏文化俾我哋嘅感覺係有一種好老餅，即係永遠都係紅紅綠綠啊，嗰啲寺廟烏煙瘴氣啊，又煙又燭啊，又香啊咁樣。咁就啲古蹟就好頹垣敗瓦，修復到烏哩單刀啊咁樣。咁但係《絲綢之路》喺 NHK 嘅紀錄片嘅鏡頭下邊咧，延綿無盡嘅沙漠啊，一種嘅即係維吾爾族嘅風情啊，譬如吐魯番嘅葡萄架啊、蘇公塔啊，呢、這個天山南北兩路啦、啊，唔同嘅地方嘅少數民族啊、歌舞啊等等咧，都係令到我哋對西域啊、中亞有一種好獨特嘅想像。咁我記得我對旅行嘅嗰種嘅熱情咧，係由呢套紀錄片開始。咁今次踏上呢、這個即係空海大師嘅傳法之路咧，有朋友問我係咪因為宗教嘅原因？其實我覺得更加多咧係因為文化嘅原因。我自己讀日本史啦，亦都讀中國史，咁對日本文化都有啲皮毛嘅認識。我一路相信咧，中國文化禮失而求諸野，因為咧喺呢個唐之後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咧。中原的文明呢是受到这个中亚文明的入侵。很多人说打开中国大门的是1841年的鸦片战争。英国人在海路来打开中国的大门。我觉得这个想法是错的，其实。真正令到华夏文明能够体现到自己的落后，同埋知道自己不足，然后一路去这个追求这个改革变革，同埋呢文化的融合是源自中亚的游牧民族。由汉由秦，其实可以这样讲，由商周人取代商，周人擅长的这个马车战术其实来自中亚。你一看是跟这个波斯亚述等等这些国家的作战方式是很相似。然后到赵和燕，赵和秦采用这个新的战争技术，就是马队放弃马车，然后用骑兵等等的战术，都是跟中亚游牧民族的作战方式有很大关系。而这个宗教由汉开始，这个佛教一路由中亚经过这个回骨的商人、中亚的突厥人等等，一路将它带入来这个的中国。而在唐呢，长安就成为这个佛教的文化中心。咁当然啦，大家今时今日最认识的就是这个玄奘啦。唐玄奘就去这个西域，去到印度去求这个佛经的原典啦，希望将个佛经里面的错误的地方去整理好啊等等。咁而这个取西经这个古仔咧，一路流传到今日。但我哋中国人好少谂咧，就系话实际上中亚嘅文明喺嗰个年代咧，对华夏文化、对东亚的文化的影响是相当之深远。一路直至到宋的辽金元，辽金元这几个都是外族的朝代。宋之前的隋唐就是外族大入主中原，然后呢是将整个华夏文化改造的一个时代。因为在残唐，即是唐末五代十国，基本上就是这个军事集团在中国割据。而这些军事集团呢，大家如果有听过杨贵妃的故事都知道，是来自这些突厥族的外族兵团已经进入了中原地区，成为这个新的政权。然后呢，中国陷入一个类似战国时代的纷乱局面，就是叫做五代十国。这段时间的艺术文化是绽放这个异彩。而在唐，空海就是来到这个当时的长安，拜入这个维果法师的门下，当时就是密宗了。今日我哋好多人覺得密宗只係流傳於西藏，呢個係唐之後嘅事嚟嘅。其實密宗亦都有當時傳入去中土地區，叫做唐密。而呢個唐密嘅法統咧，結果咧就係慧果大師咧就將佢傳咗俾空海，空海就將佢帶咗翻去日本，喺高野山創立呢個真言宗，然後喺四國 去传扬这个密宗的真言宗，即是东密我们叫做。而在唐武宗会昌灭佛之后呢，密宗在唐的地方，在中土的地方呢，竟然呢就消失了。於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除了西藏的密宗之外，留下的就是日本的密宗。你可以这样说，日本是保留了唐密的传统，也都是呢不单止保留下来，也都是将它传播流传一路这么多年到今天。我自己最感动的是什么呢？在路上一路行的时候，见到日本的佛教徒是跟几百年前千二年前的佛教徒作同一样的打扮，白衣白裤白鞋，手持这个金刚杖，带着这个竹粒，在四国的路途上面。虽然今天已经是变成马路，有些地方变成石屎路，已经不是全部都是山路，但他们所实践的信仰和那种的方式呢，是跟空海大师的年代呢是竟然是没分别的。第二首歌选来的呢，也是喜多郎的作品，就是空海。 咁喺节目开始嗰阵时咧，一连两首喜多郎嘅作品咧，相信都带俾大家一个即系好八十年代嘅感觉嘅。但系喜多郎呢一首《空海》咧，我觉得同《丝绸之路》啊，同飞天啊等等佢哋嗰个年代，或者系曼陀罗啊等等呢啲音乐咧，系有少少分别，就少咗一啲中亚音乐嘅色彩，多咗一啲传统佛教音乐嘅色彩喺里边。咁喺路途上边咧，我成日都好多时系。雖然同行二人啦，即系同阿郭永宣一齊行啦，咁亦都有阿蔡錦元導演喺度拍攝啦。咁但系就好多時候我哋都係沉默，即系喺路途上邊自己喺度諗緊嘢。咁當然會夜晚黑會傾下偈啊，休息嗰陣時候會傾下偈。但系路途上邊嘅沉默咧，好多時候反而係自己同自己嘅一個對話嚟。咁我自成日都問我自己旅行嘅呢個嘅追求係點樣嚟嘅咧？咁除了剛才我說 NHK 的這套80年代的紀錄片《絲綢之路》和喜多郎的音樂，我自己反而呢就在80年代呢很受一個民歌歌手影響的，這個歌手就是歐瑞強。今天很多人都會笑他，這麼多年整個老人精樣上來唱他都是那些東西。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們欣賞音樂就是很純粹的，是那首歌或者那首歌當日給我們的情懷。等於上一次我介紹鐘鎮濤，很多人說批評說、藍絲來的，怎會聽那些歌啊，我覺得很奇怪的這種想法。我那個年代喜歡鐘鎮濤的歌跟他今天是不是藍絲其實是沒有關係的。如果是這樣的話，李克勤、譚詠麟全部都是啦，那些全部都歌應該都不應該聽了，只有除了何韻詩、黃耀明的歌其他全部都不聽啦。咁我覺得係大家又係咪有啲 over 咗咧咁啊？嗱，歐瑞強咧，我覺得佢同嗰個年代啊一種嘅少年人向外闖嗰種嘅情懷好貼近，我覺得。我記得我好喜歡佢當時嘅好多歌都係講去出邊睇下個世界係點啊，睇下個大自然係點啊，認識多啲新嘅朋友啊咁。嗱，聽落今日好似好老土咁樣。但是我覺得80年代的香港人是外向的，不是今天這樣內向的。內向就是什麼呢？獨男啦、港女啦等等，要不就是喪買喪食啦。外向是什麼呢？就是知道香港一個很小的地方，亦都希望世界是很大，自己去看一下。所以呢就產生了一種叫做即是向外闖的一種這樣的心態。而很多時候歐瑞強的歌呢都是会带有这一种的色彩在这里。所以在节目第三首歌呢，我揀来的就是欧瑞强重新演绎的一个版本。我自己觉得是一首好歌，水下。 远在深山一线溪，心在林中片土壤，浮着草根使我一身青绿，穿过蔓延，穿过晨雾，朝露散雨中花，花蕊的水流流入湖中，两相聚轻舞过雨水带来远山满绿翠，太阳轻抚我悠然春花烟，又尽碧空一片天，山在云中几山半，乘着清风使我一身飘逸，飞过冷冬，飞过朝露散雨中花，花蕊的水流流入湖中，两相聚轻舞过雨水带来远山满绿翠，太阳轻抚我悠然春花烟， 化为滴水流，流入湖中两相随。轻舞过雨水带来远山满乐趣，太阳轻抚外悠然尽化烟，幽静的空一片天，散在云中几三半，乘着清风使我一身飘逸，飞过冷冬，飞过夜晚，穿过晚烟，穿过晨雾。 咁大家听过呢个欧瑞强嘅《水霞》之后咧，就希望大家唔好咁快就呢个熄机啦，咁样。即系我相信播得蔡枫华、钟镇涛或者欧瑞强咧，都有啲风险噶啦。我觉得音乐呢样嘢咧，即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啦，冇所谓话政治正确噶。我觉得好多人譬如张国荣、谭咏麟，好多歌迷，大家会好受欢迎咁样。但系我觉得有好多时候，音乐喺八十年代嘅香港咧，正正就唔系呢个得蔡枫华，唔系得欧瑞强，唔系得呢个即系张国荣同埋呢个谭咏麟，或者好似今日咁样，只系剩翻一个陈奕迅可以听。嗰、那个年代系你各色其色嘅，我觉得中意 pop 嘅，好中意就系 H2O 啊、Monica 啊。中意冧女嘅会中意呢个悠悠河畔嘅谭咏麟啦，呢、這个或者系中意古怪啲嘅，可能中意呢个林子祥嘅十分十二寸啊，或者系呢个林敏聪嘅香肠蚊帐机关枪啊，呢啲歌都有。咁中意民歌嘅，中意一种即系、就是、我觉得香港Country music 啦，就系呢个欧瑞强。喺当时嚟讲咧，佢另外一只唱片咧，我觉得系即系港台嘅广播剧嘅主题曲里边咧，系除咗《陌上归人》之外咧，我就会觉得系 number one 嘅选择嚟嘅。咁呢一首歌咧，就系、是、冯添之作曲，郑国江填词嘅《云外千峰》。 上高峰去。望向山下去，浮云如小飞了黄昏紫月，云外有云，山峰处处是，他今天忽觉疲累，最高之处是最孤独处，茫茫云海忽变凄冷地，要往日欢笑快乐尽遗弃，但情意哪可以尽忘记，在最高处怀缅此刻不可能再开始，悠然傲笑默含泪，苦与凄风不去避，超立云心不知处。最孤独处， 茫茫云海忽变凄冷地，要往日欢笑快乐尽遗弃，但情意哪可以尽忘记。在最高处怀缅过去，此刻不可能再开始，悠然傲笑默含泪，苦与凄风不去避，超立云心不知处，悠然傲笑默含泪，苦与凄风不去避，超立云心不知处。 嗱，呢一首歌咧就情景交融嘅歌嚟嘅。情歌就香港好多啦，几十年，但系能够将一个人系喺旅途上边嘅风景，而喺呢种风景下边所产生嘅联想同埋情怀联系起上嚟咧，咁我觉得郑国江呢首歌嘅填嘅词咧个意境系几好嘅。其实佢就系讲嗰个即系一个人上到去一个山峰里边，向山下望去嗰阵时咧。看到啲雲海啦，然後咧雀仔咧好自由咁往飛來飛去，然後咧再望去遠啲咧就係、是、雲外有雲，然後山峰處處。咁點解我會諗起呢首歌呢？又係因為我喺遍路裏邊咧去到呢個第二十一號嘅寺廟啊，就係喺呢個太龍山嘅太龍寺。咁係喺海拔九百幾公尺，喺四國嚟講都算係一個比較高嘅高山啦。咁咧就喺嗰度咧就要坐登山缆车上去。咁当日起身咧系好大雾，望出去咧周围都见唔到嘢，咁就都忧心忡忡啦。究竟啊会唔会上到山嗰度风云变幻咧？咁样咁就上咗缆车之后咧，就行咗冇耐，突然间咧嗰个缆车一穿过嗰个云雾咧，上边就系一个好晴朗嘅天气，然后咧望翻去下边咧就系一个云海嚟嘅。那一下嗰个感觉咧，我觉得系好震撼。而呢个太阳光咧，就喺个山顶嗰度射落嚟。咁我当时就系谂起呢一首歌，其实《云外千峰》。一个望去远处，四国嘅山咧，就系一个剪一个剪影，一个搭一个剪影，就好似一张水墨画咁样嘅。因为佢中间每一个山都有啲雾气喺度，有啲云雾未散。因为朝头早七点九度啦，就已经上山。咁咧就云外千峰，亦都系咧，除咗话见到山外有山之外咧，突然间个女主角会觉得好疲倦，然后企喺最高处咧，其实佢觉得系最孤独嘅地方，而系呢个茫茫云海咧，就变成为一个几凄凉嘅地方。咁就要往日欢笑快乐尽遗弃，但情意哪可以尽忘记。在最高处里面呢就是怀缅起旧日的情人。咁亦都系逝去咗嘅爱情，大家冇办法再开始啦。咁所以最后尾呢就系、是、悠然傲笑默含泪，苦与凄风不去避，超立云心不知处。呢啲就系唐诗嘅风格嚟嘅。当时嚟讲就郑国江系一位老师啦，将好多嘅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些的意境咧，摆咗喺或者系一啲嘅意象啊，摆咗喺呢个佢填嘅歌词里边。咁所以呢一个嘅当日喺呢个太龙寺啊，因为个缆车一落车之后咧，一望去咧就是、一条笔直嘅楼梯，然后两旁系咩咧？参天嘅杉树、桧木，嗰种气势，我相信我去大陆咁多个地方嗰啲嘅寺庙咧。已经冇晒嗰种咧，即系喺深山里边嗰种气场嗰种感觉，全部都系变成一啲好庸俗、好庸俗。就算你话宝莲寺嘅大佛几有气势都好啦，嗰种俗，即系都唔系话因为个主持去夏威夷同呢个尼姑比坚尼游水咁简单，而系嗰种俗气咧，系你完全系顶唔顺嘅。其实，但系我觉得喺四国嘅呢啲空海大师建立嘅寺院里边咧，因为太龙寺就系佢十九岁系其中一个喺嗰度修行嘅地方。 咁、那個叫寫心樂嗰度咧，仍然咧係嗰條路保存咗喺度。咁我終於明白點解日本嘅僧侶嘅修行地，大家都會覺得充滿靈氣。其中一個原因係咩咧？因為佢哋喺參天嘅大樹裏邊咧，喺一個樹林裏邊咧興建嘅寺院，而日本人係世世代代都會花好多心機，將呢種嘅幽靜空嘅感覺咧保存落嚟。所以我就話，今日如果你係熱愛華夏文化嘅人，其實真係唔好翻大陸去，嗰啲地方係假嘅，好多係假古蹟，亦都好多係嗰啲嘅質素好低嘅遊客，喧鬧不已。你趁大陸人仲未殺到去四國嗰陣時咧，自己上山去啦。我覺得係你會感受到中國最鼎盛嘅唐朝嘅文化，其實最終最終係完整地保存咧，係日本人。咁嗱，呢首《雲外千峰》當然就係同就我喺太龍寺上山嗰陣時嗰種嘅見到嘅環境咧，係有一個嘅共鳴啦咁樣。咁但係我一路諗翻咧，其實我中意旅行，其實有冇受到一啲旅行歌嘅影響咧？咁樣咁我突然間哼下哼下嗰陣時咧，就哼咗一首歌。我先頭就話啊，呢首係咪廣告歌嚟嘅咧？但係諗下諗下又唔似喎。咁我翻到嚟之後咧，就做節目之前咧，就打上網去查一查，究竟呢一首係咪廣告歌咧？咁樣咁我原來終於發覺咧，呢一首歌係由一位男歌手叫做何國希主唱嘅，而佢咧係阿關正傑嘅老友嚟嘅。咁我睇睇個唱片封面，喂，官仔骨骨，成陣中產味嘅，一啲都唔似嗰個年代嗰啲咁嘅老土怪嘅咁樣。咁咧，收尾再聽翻何國希嘅作品咧，我相信好似出咗一隻定兩個唱片嘅啫。其實，的而且確嗰陣時嚟講係少有嘅一種即係文青同埋中產感覺嘅。咁呢一首歌咧就係何國希主唱嘅《遨遊萬里》。 此去遨遊萬里，説我當年好壞，剪闊步行萬里，人憂。似鼓舞是豪迈，冲破自然限界，一派出尘狂傲态，天空飞了作伴，充满愉快，险境问谁复介怀，攀峭壁更爬悬崖，险峻成败，冲恶无形暴雨，不理当头红日晒，风霜里去锻炼，心里愉快。我愿我愿我愿奔千里，只想找到我心中境界。人生只不过在世上数十年。为何仍然奕奕求浮名每一嗌，喜爱自然妙趣，将痛苦全忘怀，心里自由愉快，危惑困一一去解，将快乐沿路带，关心爱心想遍世上，充满愉快。心中境界，人生只不过在世上数十年，为何仍然奕奕求浮名每一嗌，喜爱自然 世上充满愉快，充满愉快，充满愉快。 嗱，呢首《遨游万里》咧，我觉得就个旋律节奏就都几广告歌下嘅。咁但系点解会攞翻出嚟播咧？就是、我觉得何国希把声咧就几特别嘅，喺嗰个年代里边唱歌可以唱到咁 hea 嘅。亦都用一種幾懶洋洋嘅 style 去唱歌嘅，都唔容易嘅，真係。我相信而家更加冇可能添啦。而家根本上連唱歌技巧都冇啦，嗰啲歌星就。咁但係咧，就原來嗰陣時係有一種咁嘅歌手，亦都有一種叫做有品味嘅歌手。咁我而家唔知何國希去咗邊啦。我其實唔係好認識呢個歌手，我係記得嗰首歌，而唔係記得唱歌嗰個人。咁但係《遨游萬里》呢首歌咧。个内容呢亦都系讲呢就即系四围去啦咁样。咁就扩阔自己眼界啊，抒发自己情怀啊等等呢啲咁嘅嘢。旅行就系有一种咁样嘅效用。好多人话喂点解咁辛苦啊，攞苦嚟辛未行过咩，咁样去日本梗系去米芝莲餐厅食嘢，然后再去 factory outlet 买嘢。其实我都好傻嘅，坦白讲。而家你去呢个 Rakuten, 即系乐天嘅这个日本最大的网购集团已经开了，香港都可以买到那些东西。日本水果用不用跟蔡澜去江山吃土啊，果篮日日都有了，已经。现在连街市都有日本水果了，已经是。那你说喂是不是吃银座那些寿司特别好呢？我告诉大家，其实我们的味蕾是不是真的分辨得到一个吃一餐2000元的 omakase, 即是厨师发版的这个日式的晚宴，同这个香港食几百元的这个板掌寿司的分别呢？坦白讲，我觉得这些是后天培养的口品味来的。不是个人识分的，其实。但是当然你给得两皮东西你当然说好吃的啦。哇，逐粒饭逐粒饭，每一种感觉都不同，用很多文字去搭救，或者是旅游的资讯、飲食资讯很发达的时候，大家就会明明你感觉不到的，你都会为情而做文，讲到把口搭救，讲到它挺好味的。我今次去四国遍路里面吃的很清淡，其实即你知道那个地方以前叫赞岐，赞岐最出名的是吃乌冬，晏昼就差不多餐餐都是吃乌冬。咁咧就夜晚黑食咩啊？食精进料理啦，因为住寺庙嘛。精进料理即系咩啊？即系食斋啦。咁当然日本嘅寺院唔系食素嘅，全部都咁啊。特别系住喺寺院里边嘅旅客咧，佢都会有啲天妇罗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咁就但系主要嘅都系由蔬菜组成，因为呢个我去嘅地方系呢个四国嘅德岛县啦。德岛县系农产品好丰富，特别系根茎类嘅植物，即系萝卜啊。大家吃那些名门金时的番薯啊，或者水果里面的刺啊、金啊等等，这些都很出名。得到的地方是一个很农家的农村地方来的。沿途的城市呢都是乡镇来的，不是好像东京啊、大阪啊，或者以焚京都啊、神户啊这些大城市。但是这些人是很亲切，很热情。特別係知道你哋行遍路嘅話咧，對你嗰個嘅即係表達，佢嗰個唔識講英文咧，但係嗰個表情啊，都會話到俾你聽係乜嘢，係好歡迎，即係好感激你哋嚟呢、這個即係重踏呢個空海大師嘅宏法之路咁。咁啊，我覺得好開心嘅，其實今次喺呢個遍路裏邊，特別係好多時有陣時停低落嚟，咁啊同阿邝明孫傾下偈啊，講下呢、這個。旅途上面的见闻之外，就可能讲下喂，旅途上面大家带啲书去睇，嗰啲书有啲乜嘢嘅得到咧，或者系自己有啲咩睇法咧咁。嗱，佢就带咗本石刻一雄嘅作品，即系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个英国日裔嘅作家，咁咧就系讲复制人嘅本书，咁咧就内容系好有趣，因为嗰个背景设定都几奇特吓，即系讲一啲复制人复制出嚟系咩咧，系为咗。將個器官培植嚟俾個主人移植嘅咁樣，咁究竟呢啲複製人佢哋點樣睇自己嘅生命咧？咁聽落去都好有趣。咁我哋一路行一路講咁樣， 咁咧就最後尾咧嗰日咧就去到呢個高松嘅走之前咧，我哋就去咗栗林公園。咁大家會聽過日本嘅庭園，會諗起呢、這個譬如金澤嘅兼六園啊等等呢啲。咁好少會提到高松嘅呢個栗林公園。但我去過日本嘅庭園裏邊咧，我覺得栗林公園咧係真係我會全力向大家推薦不可錯過嘅日式庭園，因為佢嘅size 我相信是我去过的日式庭院里面最大，亦都是能够将自然的景观一个山景带入去个庭院里面。你想想将个山作为庭院的布局里面的背景，这下都不简单，我觉得。而最重要是什么呢？去到南园的一个地方叫谷月亭，谷月即是剔手边一个好像菊花的谷字，没有草花头，即是用手去揽个月亮嘅谷月，即系两个手咁样整起，弯弯地就系、是、即系我哋兜水嗰阵时，伸只手去攞水。咁点解会用个手去揽月亮呢？原来咧，嗰、那个茶室就系一个谷月亭嚟嘅，就系、是、以前从呢个藩主啊，当时嘅呢、這个松本嘅藩主咧，就喺嗰度咧去宴请佢嘅外宾，同埋喺度玩乐嘅。咁就有一啲好靓嘅茶室，咁嗰啲茶室一睇就知就系呢个利休嘅风格啦，就系原来佢嘅传人，就系佢嘅孙嘅传人咧喺当地建嘅茶室。咁而对开咧就系一个人工嘅湖同埋一个瀑布。你喺个茶室里边望出去咧，其实你系见到嗰个瀑布同埋嗰个湖嘅。咁而佢话月圆嗰阵时咧，个月光嘅倒影啱啱好就喺个湖里边。而咧，当你伸只手落去嗰个湖里边。两只手你可以揽住个月亮，咁所以叫做谷月亭。我哋就坐咗喺嗰度，嗌咗一个抹茶同埋一个栗子嘅甜品，就喺度欣赏呢个日式嘅庭园。咁日式嘅庭园望出去咧，就有一条圆圆地嘅桥。咁啊，日本庭园嘅桥咧，大家有冇留意咧？佢就系油成朱红色嘅。点解咧？就系因为朱红色本身咧喺万绿丛中带嚟一点红嗰个聚焦嘅效果。就等人留意到那个桥呢隔离个湖。咁就有一个点睛的作用。咁望住嗰条桥呢，当时我就想起我好耐好耐之前睇过嘅日本一个出名嘅导演呢森田芳光嘅作品。因为当时我好喜欢好喜欢男女主角嘅。呢、這个作品就係嚟自日本明治时代嘅文豪夏目漱石嘅文学作品其后改编嘅电影。咁咧就其中有一幕咧，就係呢個藤谷美和子女主角同呢個松田優作兩個人企喺橋上邊，一個日式嘅庭院嘅橋上邊睇呢個風景。當時我第一次感受得到明治時代嗰種嘅，即、就、係、是、日本已經有一種嘅精英階層係去追求一個閒適嘅感覺啦，已經係。咁咧就。代助啦，當時嘅松田優作嘅角色就係一個無所事事、咩都唔想做嘅，即係有錢仔。咁啊，老豆啊，拋咗佢出街。咁咧就佢啊喜歡呢個藤谷美和子，但係咧就將佢讓咗俾佢另外一個老友。咁咧就兩個人就相愛，但係又冇辦法喺埋一齊咁樣。呢、這個就係、是其后的电影故事，但当时我觉得节奏很缓慢，但这个松田优作就相当之有型，当然很可惜，最后拍完黑雨这个好像是 Ridley Scott 的电影之后没多久就已经过身，而藤谷美和子那时候真是美艳不可方物，穿着这个和服的藤谷美和子，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大约83年左右的电影，83年、84年，咁咧就，但系好多年之后咧，当我睇一代宗师嗰阵时咧，听翻个配乐，我一代宗师个我其实我好中意嘅，即系王家卫嘅导演嘅电影咧，但系就我睇咗好多次，因为我 DVD 又睇过，喺有线又睇过，但系每一次咧，点解会个配乐咁熟嘅咧？我喺边度听过嘅咧？咁咧，最后屘我睇翻咧，原来一代宗师嘅配乐。是应该是来自日本的作曲家梅林茂，而其后的电影配乐亦都是来自同一个日本的作曲家梅林茂。 咁喺王家衞嘅電影裏邊咧，佢都係好喜歡用呢、這個即係、就是、日本嘅作曲家嘅音樂嘅。咁我當時我喺呢個高松嘅栗林公園裏邊咧，我覺得如果當時我幻想自己咧，如果係夏目秀石裏邊嘅小説其後裏邊嘅男主角，坐喺庭園裏邊望住橋，可能就係望住橋上邊嘅松田優作同埋呢個藤谷美和子。咁喺今日節目結束之前咧，帶嚟嘅咧就係梅林茂嘅作品《其後》。